你是何人？ 天上红龙女。 因何来到此地？ 盗取天河水，惨遭雷击。 天河水， 活命之水，解救万民。 水在何处？ 就在宝瓶里。 何不侵入汉泉之中啊？ 只是一件。 哪一件？ 还需滴入天上人间之血。 天上血，人间血。 水呀水呀水。

勇敢这句话，小弟我就放心了。 贤弟，仕途可险恶呀。贤弟， you 肩膀得重，我定能福泽乡里，为黎民造福啊。 青山成朽木，为什么朱门阁无公子住？为什么仕途路上遭虎鼠？ Thank you. 耻笑， 兄长为何也劝 求官须走？堂堂县保怎么能够做清官？想平步青云做高官，切莫优柔寡断呐、 啊，公公。 掂量掂量，何去何从？ 公公，公公，公公， 之后，多亏我那孝顺的媳妇 三日之内献不出龙鳞，满门抄斩，活灭九族。我的吴大人，三思啊！ 抚养全儿共享 天伦，可你却不甘清贫，一心想念龙门。我曾告诫于你，仕途多险，洁身自爱。你对天盟誓，天借你心。 娘子， 如今你千里还乡，全儿呀呀呼唤，婆婆展开笑颜，为妻喜迎亲人。你却巧言舌辩，说什么要见龙鳞，无名啊无名。你甚至揭开龙鳞是鲜血，龙鳞连着我的心，难道为那点点的露水前程毁了我立命之本吗？你 娘子 如此狠毒，如此负心，如此无义，如此绝情，你真叫人寒心呐！ 武明，欺瞒圣上，抄斩满门，抄斩满门！ 倒在苍台上。